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9章就业指导第116集。 他说完后，一时间小天狼星和卢平都没有说话，然后卢平轻声说道， 我不希望你根据在那里看见的事情来评判你父亲哈利，他当时只有15岁。 我也15岁， 哈利激动地说。 你听我说，哈利， 小天狼星息事宁人地说， 詹姆和斯内普自打第一眼看到对方就互相仇视，这种事情没法解释，你明白的对吧？我认为詹姆拥有斯内普梦寐以求的一切，他人缘好，魁地奇打得好，几乎什么都好。斯内普是个古里古怪的小家伙，整天忙着研究黑魔法，而詹姆，哈利，不管你认为他别的方面怎么样，他一向很讨厌黑魔法。 是啊， 哈利说， 可是他无缘无故就攻击斯内普，就因为你说你觉得有些无聊。 他的语气里微微透着一丝歉意。 我确实做得不对， 小天狼星立刻说了一句。卢平侧眼看看小天狼星说道， 是这样，哈利，你必须明白，你父亲和小天狼星不管做什么都是全校最棒的，大伙儿都认为他们酷极了。如果他们偶尔有点忘乎所以， 你的意思是我们偶尔变成狂傲的小笨蛋， 小天狼星说。卢平微微笑了笑， 他总是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， 哈利用痛苦的语气说。小天狼星和卢平笑了起来。 我都忘记他经常这么做了， 小天狼星充满深情地说。 他当时在玩弄金飞贼吗？ 卢平热切地问。 是的， 哈利说。他不理解地望着小天狼星和卢平，他们都笑眯眯地沉浸在回忆中。 我觉得他有点像个傻瓜。 他当然有点像个傻瓜， 小天狼星情绪激动地说。 我们都是傻瓜，不过月亮脸不算太傻。 他看着卢平说了句公道话，可是卢平摇了摇头。 我什么时候叫你们放过斯内普了？我什么时候有勇气对你们说我认为你们闹得过分了？ 是啊，是啊， 小天狼星说， 你让我们有时候为自己感到难为情，这就够了。 还有， 哈利不依不饶地说，他想既然到了这里，索性就把心里所有的话都吐出来吧。 他在湖边老是打量那些姑娘，希望他们都看他。 哦，是啊，每次有莉莉在，他都表现得像个傻瓜。 小天狼星耸了耸肩说， 只要在莉莉旁边，他就忍不住要显摆一下。 他怎么会嫁给他的？ 哈利苦恼地问。 他讨厌他？ 不，他不讨厌他， 小天狼星说。 他七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跟他谈恋爱了， 卢平说。 那时詹姆的脑子就不那么膨胀了， 小天狼星说。 不再为了寻开心而给别人下恶咒了， 卢平说。 包括斯内普， 哈利说。 是这样， 卢平语速很慢地说， 斯内普是个特殊情况，我是说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对詹姆施咒，所以你不可能指望詹姆放他一马，是不是？ 我妈妈对这些事没有意见吗？ 实话告诉你吧，他对这些事知道的并不多， 小天狼星说。 我是说，詹姆跟他约会时并没有带着斯内普，然后当着他的面给斯内普念咒语，对不对？ 小天狼星皱起眉头看着哈利，哈利似乎并没有被说服。 你听我说， 小天狼星说， 你父亲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，同时他也是个好人。许多人在15岁时都会犯傻，他后来长大了就好了。 是啊。好吧。 哈利语气沉重地说。 只是我从没想到我会为斯内普感到难过。 既然你提到了。 卢平说着，眉心间显出一道浅浅的皱纹。 斯内普发现你看见了这些，他是什么反应呢？ 他对我说，他再也不教我大脑封闭术了。 哈利不当回事地说。 就好像我会感到失望似的。 他说什么？ 小天狼星大叫一声。哈利吃了一惊，吸进一大口炉灰。 你没开玩笑吧，哈利？ 卢平迅速问道。 他真的不给你上课了？ 是啊。 哈利说，惊讶地认为他们俩的反应太过度了。 可是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说句实话，这倒让我松了口。 我要去跟斯内普谈谈。 小天狼星气冲冲地说，他说着就要站起来，卢平把他又按了回去。 如果需要有人去告诉斯内普，那也应该是我。 他坚决地说。 可是哈利，首先，你回去找斯内普，对他说，无论如何不能停止给你上课。要是邓布利多知道了。 我不能跟他这么说，他会杀了我的。 哈利愤怒地说。 你们没有看见我从冥想盆里出来时他的那副模样。 哈利，什么也比不上你学习大脑封闭术重要啊。 卢平严肃地说。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什么也比不上。 好吧。好吧。 哈利说。他不仅生气，而且心里十分慌乱。 我去试着跟他说说，但恐怕不能。 他停住话头，他听见远处传来了脚步声。 是克里奇下楼来了吗？ 不是。 小天狼星扭头望了望说。 肯定是你那边的什么人。 哈利的心狂跳了几下。 我得走了。 他匆匆地说，把脑袋从格里莫广场的炉火中抽了回去。一时间，他的脑袋似乎在肩膀上打转，然后他发现自己跪在乌姆里奇的炉火前，脑袋牢牢地回到了脖子上，注视着艳绿色的火苗一闪一闪地熄灭了。 快！ 他听见办公室门外一个呼哧带喘的声音在嘟哝：“ 他的门没关。” 哈利赶紧俯身去拿隐形衣，他刚把它披在身上，费尔奇就冲进了办公室。他好像为什么事情高兴得要命，一边激动地喃喃自语，一边走过来打开乌姆里奇办公桌的一个抽屉，开始在里面的文件中翻找。 变形皮准令，变形皮准令。我终于能动手了，他们几年前就该尝尝这滋味了。 他抽出一张羊皮纸亲了亲，然后把它贴在胸口，拖着步子迅速走出门去。哈利一跃而起，把书包拿在手里，用隐形衣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，拧开房门，跟着菲尔奇冲出了办公室。菲尔奇在前面一瘸一拐的，哈利从没见他走得这么快过。来到乌姆里奇办公室那层的楼梯平台上，哈利认为危险已经过去，可以让自己显形了。他脱下隐形衣塞进书包，匆匆往前走去。门厅里传来很大的喧嚣和骚动声，他跑下大理石楼梯，发现好像全校大部分师生都集聚在那里了。眼前的情景就像特里劳尼被解雇的那天夜里，同学们都围成一个大圆圈站在墙边。哈利注意到有些人身上还沾着像是臭汁的东西，老师和幽灵也在人群中。在旁观者中引人注目的是调查行动组的成员，他们都显出特别得意的样子。皮皮鬼在头顶上窜来窜去，低头看着站在门厅中央的弗雷德和乔治。从他们俩的样子看，刚才无疑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。 好啊， 乌姆里奇得意地说。哈利这才发现他就站在他前面几级楼梯下，低头望着他的猎物。 这么说，你们认为把学校走廊变成沼泽地很好玩，是不是？ 确实很好玩，没错。 弗雷德说，他抬头望着他，没有一丝畏惧。菲尔奇用胳膊肘开路，凑到乌姆里奇身边，高兴的几乎带着哭腔。 我找到文件了，少长。 他用沙哑的声音说，挥舞着哈利刚才看见他从乌姆里奇书桌里拿来的那张羊皮纸。 文件有了，鞭子也准备好了。现在就让我动手吧。 很好，阿格斯。 乌姆里奇说。 你们俩。 他低头望着弗雷德和乔治继续说。 将要领教在我的学校为非作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。 你知道吗？ 弗雷德说。 我认为我们不会领教了。 他转向自己的孪生兄弟。 乔治。 弗雷德说。 我认为我们已经不再适合全日制教育了。是啊，我有同感。 乔治轻快地说。 应该到现实世界里去试试我们的才能了。你认为呢？ 弗雷德问。 完全正确。 乔治说。乌姆里奇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们俩就举起魔杖，异口同声地说。 扫帚飞来。 哈利听见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一声爆响。他往左边一看，及时的猫腰躲过。弗雷德和乔治的飞天扫帚从走廊上飞来，奔向他们的主人。其中一把扫帚上还拖着沉甸甸的链条和铁栓，因为乌姆里奇一直把它们固定在墙上。他们向左一拐，快速冲下楼梯，猛地停在孪生兄弟面前。链条砸在石板地面上，发出响亮的哗啦哗啦声。 我们不会再看见你了。 弗雷德对乌姆里奇教授说，一边抬腿跨上了扫帚。 是啊，不用费事跟我们联系了。 乔治说着，也骑上了他的扫帚。弗雷德看看聚集在周围的同学，看看那些沉默而戒备的人群。 如果你们想买楼上演示的那种便携式沼泽，请来对角巷93号威斯莱魔法把戏坊。 他大声说。 我们的新店铺。只要霍格沃茨学生发誓要用我们的产品赶走这只老蝙蝠，就可享受特殊折扣。 乔治指着乌姆里奇教授说。 拦住他们。 乌姆里奇尖叫道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就在调查行动组包围过来的当，弗雷德和乔治使劲儿一蹬地面，窜到了15英尺高的空中。那根大铁钉危险地挂在下面晃来晃去。弗雷德看着门厅那边恶作剧精灵皮皮鬼悬在人群上空，跟弗雷德同样高度。 皮皮鬼，替我们教训他。 哈利从没见过皮皮鬼听从哪个学生的吩咐，此刻皮皮鬼却快速脱下头上的中型帽子，敏捷地向弗雷德和乔治行了个礼。孪生兄弟在下面同学们暴风雨般的喝彩声中飞出敞开的大门，融入了辉煌夺目的夕阳之中。